第166集外传甜心一，老板娘春心萌动了。崭新的厨房里飘着清雅的抹茶香味，光亮的可以当镜子照的不锈钢橱柜上贴着不少冰箱贴、卡通贴之类的小玩意儿，大理石地砖纤尘不染，长长的洗漱架上摆着一排毛巾，全部干净的像新买的。如果有人走进来，一定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日销上千块蛋糕的甜点店的厨房，倒像是被放大了的地产公司样板间。罗瑞戴着耳机轻哼着歌，正在给一个生日蛋糕裱花，小徒弟阿染在旁边看着。 小客人不喜欢翻糖，非让我用奶油给他做蓝胖子。哎呀，还是翻糖做的好看呢。 奶油也挺好看的，就是颜色没有翻糖那么鲜艳。罗瑞摘下耳机看了阿然一眼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 我说老板娘你手真巧。阿然笑嘻嘻地竖起大拇指。 再叫我老板娘，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。 啊，别别别，不叫了不叫了。这时厨房门被推开了，收银的海曼跑了进来。 老板，有几个客人说我们的蛋糕不新鲜，明显就是闹事的。 啊，怎么回事？ 你快来看看吧。 罗瑞摘下口罩，把耳机塞进围裙里，跟着海曼走了出来。他的小店不大，收银台前站着三个男的，正在大声嚷嚷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全店人都在往这边看，有些胆小的姑娘已经躲到角落去了。罗瑞脑门上的冷汗直接就下来了，他最怵这种场面了，可是他的员工大多是女的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。 几位大哥，怎么了？ 你这蛋糕不新鲜，吃着酸唧唧的。 啊，这个是柠檬芝士派，是水果本身有点酸的。 放屁，就是酸的。 光头说着把蛋糕狠狠扔到了地上。罗瑞看着他这么糟蹋吃的，心里头一股火气，但又敢怒不敢言。 那给您换别的蛋糕，或者给您退钱。 退钱就完了，我胃可特别的不好，吃了肯定要上医院，吃了你这儿的垃圾，我不知道要花多少医药费呢。 那我们去医院查一查。 查个屁，你给客人吃不新鲜的东西，你就是黑店。信不信咱们哥几个把你这黑店给砸了。 罗瑞吓得一哆嗦，心里默默叫了一声小辉。 如果小辉在的话会怎么做？打架吗？可是打不过呀，而且很疼啊。报警啊？对，可以报警。那我们报警解决吧。 光头一听报警，整个人要炸了一般，猛地揪起了罗瑞的衣领。 报警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拿警察吓唬我呀？ 不是，我那你想怎么办呢？ 罗瑞快吓哭了，那光头的身板能装下两个他。 你这样，你赔我点医药费，也不多，赔个5000吧。 靠，臭不要脸！ 快放手！你们几个明显就是来讹人的，我们凭什么给你们5000？海曼，别愣着，报警！ 那光头扭过头，凶狠地看着阿然，他推开罗瑞，朝阿然走了过去。罗瑞急了，扑上去挡在阿然面前。光头狰狞地举起了拳头，罗瑞紧紧闭上了眼睛，吓得腿肚子都要转筋了。预想中的拳头却没有落下来，整个店都安静了。罗瑞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睛，看到光头的手腕被一只白净修长的手抓住了，正在半空中颤抖。罗瑞睁开了眼睛，那只手是从光头背后伸出来的，光头完全挡住了那只手的主人， 只是从两人手臂的粗细程度上来看，这一幕实在有些匪夷所思。光头的两个兄弟很快反应过来， 你个小鬼哪来的，敢在这儿多管闲事儿！ 罗瑞也回过神来，赶紧拉着阿然跑到了一边，扭头看去，他终于看清了那人的全貌，竟然是个高中生。那少年比他还要小个两三岁的样子，个头很高，穿着附近一所贵族学校的校服，身材略显清瘦，但已经完全有了成人的骨架。最让罗瑞惊叹的是那张脸，那真是一张唇红齿白、俊秀脱俗的脸，皮肤嫩得好像能掐出水来。脸上的黑框眼镜衬得少年的气质沉静淡然，虽然表情有些冰冷，但真是少见的好看。罗瑞好久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男孩子了，他感觉自己的小心脏在那一瞬间猛颤了一下。光头想甩开少年的手，却没成功，反被扣着手腕狠狠一拧。 哎呦！ 少年踩着他的脚腕，对他的两个兄弟平静地说： 你们敢过来，我就踩断他的脚腕骨。 哎呀，哎，别！ 两个混混都怔住了。那少年身上自有一股淡定从容，若说的夸张一点，颇有几分大侠的傲然自持，那种自信的气度绝不是装出来的，让人禁不住相信他是真的有两下子，否则凭那比光头薄了三分之一的身板，怎么可能反将光头制服呢？光头也意识到这是碰到什么功夫少年了，脚脖子被踩得嗷嗷的疼，他龇牙咧嘴地朝兄弟挥手： 你们先出去，出去！ 两个混混对视一眼，只得慢慢退出去了。少年这才放开光头，一双深邃的黑眸冰冷地盯着他。光头灰头土脸地跑了，店里爆发出女生的尖叫声，女孩子们跟疯了一样开始啪啪啪地鼓掌。 太强了吧！ 结果少年跟没看见似的，拿起桌上的托盘，拖着选好的蛋糕去结账。罗瑞咽了咽口水，心脏跟疯了一样狂跳不止。好帅，好帅，好帅啊，怎么这么帅？他不顾形象地扑到收银台前，激动地抓住少年： 谢谢，刚刚谢谢你。 少年低下头看着罗瑞抓着自己衣袖的手，罗瑞不由得一阵紧张，赶紧松开了。 结账。 啊，不用了，都送你了。 罗瑞紧张的直接吧，从展柜里又拿出好几样蛋糕要送给少年。 都送给你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太谢谢你了。 结账。 海曼不知是被少年的气势镇住了，还是被那脸蛋给迷晕了，完全没听老板的话，稀里糊涂就给他把账结了。少年付好钱，拿好找零，提着蛋糕就走了。罗瑞呆立了几秒，鼓起勇气跟了出去，绕到他身前。 哎，小哥，那个你好厉害呀，你是不是练过呀？真的很感谢你帮我解围，我真的想好好谢谢你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。 少年终于低下头，第一次正眼看罗瑞。 不用了。 可是要不你以后来我这买蛋糕一律免费好不好？你看，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挨一顿打，还要被讹五千呢，可以吃多少蛋糕了。你不要客气了。 我不需要。 少年说完绕过罗瑞就走了。罗瑞看着他的背影呆立了很久，才有种残风卷落叶的萧瑟之感，顿觉怅然若失。 好冷淡啊，可是冷淡的样子也好帅啊。 罗瑞摸了摸自己的脸蛋，有些烫手。 以后还能再见到他吗？ 罗瑞很后悔刚才没厚着脸皮留个电话，可是他的脸皮也就那么厚了，追出来主动邀请吃饭已经用完了。 刚才要是小辉在的话。 罗瑞叹了口气，揉了揉头发，碰上什么事搞不定，他总是忍不住想到小辉。小辉要是知道了，又该骂他小年人精了。他现在按捺不住既兴奋又失落的心情，好想马上告诉小辉，他碰到了一个让他特别特别心动的男生。就算他们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面，可在繁乱城市之间，茫茫人海之中，能和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有几分小小的交集，哪怕只是眼神的对视或者一句话，也是足够让人甜蜜回味好久的事。罗瑞掏出手机，犹豫了好久，最终还是没有打出去。他怕他要是和小辉说了，兴奋过后留下来的失望会让他愈发难受。 还会再见到他吗？ 罗瑞回到店里，阿染和海曼都贼笑着看着他。罗瑞斜了他们一眼， 看什么看？ 老板娘脸红了。 真扣你工资了？ 哎，那个是不是诺中的校服啊？ 是啊，那个帅哥不是富二代就是学霸，真的好帅啊，就是冷冰冰的，有点吓人。 诺中啊，是不是离我们挺近的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来。 哎呦，老板娘春心萌动了。 阿然，你这个月工资真没了。 啊，我错了。